那么下个第四节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非不实系统。所谓的非不实 DBMS 呢，它是指数据库存储在多个物理上非不的计算机中，那么在这个物理上非不的计算机也可以称为节点或者是节点，它们呢不共享公共的内存或者是磁盘。比如说在下面的这个图中呢，我们看到节点 ABC 呢通过网络来互联起来，在节点 A 中呢存在一些数据，在节点 B 呢存在数据库呢另外一些数据，在节点 C 呢也存在着它自己的数据，每个节点都是自制的，每个节点都是自制的，但是在节点 A 和节点 B 之间呢有可能要存在相互访问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我对节点数据节点 A 的数据的处理需要节点 B 的数据的支持。那么这就是非不实系统的由来。